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烙点汤饼，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连马走道都卖方布。 兵法云南曲折， 我们这最牛人都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还是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方清平、甄琪。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清平。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也是相声演员甄琪。 好的，我们的两位嘉宾来了，今儿咱们接着跟大家伙啊聊一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相声创作。 这个时期呢还有一段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你说说我听听。 那就是买猴。 哦，这个作品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那马大哈那段，对吧？ 没错。买猴的作者叫何池，当时呢是天津的文艺干部。买猴啊讽刺了一个对待工作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人物形象，主人公马大哈也成了那时候那种对这个工作不负责任的人的代名词。这段相声经马三立的修改搬上舞台后，立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呢，也正因为这段相声，何池和马三立都遭受了不白之冤。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还是先来听段子啊，听完了再揭晓答案。 好， 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你看。千货公司吗？ 嘿，太奇 怪。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哦， 这一百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哎，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你瞧， 正赶上马大哈值班。 哦， 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大哈，嘿，这你就甭管了。 哦， 有办法呀。 他有什么办法？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哦， 他裁了50个纸条。 哦，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什么呀？ 香油。 哦， 又裁了50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桐油。 好，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 哎， 得 就分清了， 就蛮乱了。 怎么？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油瓶要去贴去 啊。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 得电话又来了， 找马大哈。 哎， 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哎，老马 啊， 看戏去。 好嘛，还是他。 看戏去。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大哈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是值班啊，我出不去啊。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

好，听众朋友，依旧为您送出的是相声百年特别节目。我是雅轩。我们上半时段不是说了吗？提到了买猴，使得作者何池和表演者马三立老师都蒙受了不白之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 等会儿啊，您停，您太累了。下半时段该我说了吧？ 你得让我把话说完喽。 那我不管，下半时段我主讲。 买猴这历史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你说， 哎，买猴呢？这个作品一经演出，媒体组织了大讨论。一些反对意见指出，这个作品没有正面人物、正面力量。有些极端意见甚至认为这个相声给社会主义抹了黑。此后，何池和马三立先生就先后被打成右派。这下啊，对讽刺相声敲响了警钟。演员们为了避免惹麻烦，就不得不对讽刺作品绕道而行，因此也催生了另一类相声作品的出现，那就是歌颂型相声。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个歌颂型相声的代表。昨天这段相声创作于建国十周年之时，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赞颂了新社会，歌颂了新生活。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录音呢，也比较珍贵，由常宝华逗哏，侯宝林捧哏，请您欣赏。 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上回我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辆洋车吗？您看我这身体拉了两天我就吐血了， 累坏了。 哎，大人，这个洋车目前我也不用了，您先拉几天吧。 我大爷真受感动。 哎， 倒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科长， 嗯， 好，我要是挣了钱也有你一份。 对， 大爷，您这叫什么话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混碗饭吃，不过您对我那洋车多不得意得了。 哎， 科长，这你放心吧，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哎，大爷快仔细。 天一亮我大爷起了个叉车， 是 一早就拉出去了 啊， 没有经验。 怎么样， 他正在胡同转悠， 哪拉谁家。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 嗯，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嗯， 裤满头大汗，那正邪门着呢。 行， 我大爷跑过去了。 是啊， 先生，我拉你。哎呦，捡破烂的， 那可能坐车呀、啊、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座， 那得找热闹的地方去。 不敢去啊。 嗯， 一看街上那么乱，不懂规矩怕惹事啊。 是，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哎，那还比较清静， 那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啊， 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提了棒子过来了。哎，这是你待的地方吗？啊，你看这大楼柱子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成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什么 洋车挡泥板打碎了。 你看你真欺负穷人！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要不跑就挨打了。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这怎么办？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啊！一窝头500块 啊！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元券，不值钱的。 哦，对，我忘这茬。 这窝头舍不得吃， 嗯，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了。一想不行啊，家里还没吃饭呢。 就是嘛， 一想得买点面呢。 哎， 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怎么 他人不乐意啊？ 哦， 一拐弯就搁在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 嗯， 家里边拿出3斤面钱来。 对， 掌柜的，给要3斤面。 哎，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 嗯， 啊，2斤面钱买3斤呢？他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啊，涨价了。 涨了， 那年头东西涨得快。 就是啊。 好，你给我包2斤吧。口袋呢？没带口袋。 怎么办呢？ 搁到了车厢，又找出2张报纸来。掌柜的，给我包2斤吧。 哎， 啊，2斤呢？1斤了。 怎么1斤 了？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价了。 合着一会儿一涨啊。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啊。是啊，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多厉害。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 是吗？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 嗯， 由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来个伤兵，架着拐 啊，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这钱了，过来就撞药瓶子往那一扔。嘿，你怎么意思啊？叫我干什么？ 行， 你看出来了不是啊？是打针的药水， 不， 美国进口货，这叫 叫什么？ 稀奇来稀， 这叫什么？ 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这是讹人的嘛？ 理赔，

多看一眼，站在你窗前，心中是他被我遗忘的脸。他说等着我好疲倦，影子雨点走出你淡蓝色的房间。记得你说离别要在下雨天，就像你已明白有一天他会实现。原谅我不对你说再见，茫茫的我、哦、打一班最早的列车，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在我没有后悔以前，当你的美梦增添，我已带着破碎的心情走。你说你别要在下雨天，就像你已明白有一天它会实现。原谅我不对你说再见，破碎的心情走远。茫茫的我、哦、打一班最早的列车，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在我没有后悔以前，当你的美梦增添，我已带着破碎的心情走远。风中的雨点打动我的眼，安静的花言只有风能听见，是我不能违背我的誓言。风中的雨点打动我的眼，深深埋藏着段未尽的情缘。想念每一个下雨 说不出道理。晨光里凌乱的心情无法整理，没有人能解答这个谜。不在意，从不在意，不相信爱情憧憬，偏偏我又不能忘记你的柔情蜜意。自从那天起